欢迎大家来到星期二晚的学人沙龙。光不单止是照明那么简单，亦都是营造空间的气氛的语言。由你屋企盏灯，至到照亮成座大厦，以至夜空的华丽变身。灯光设计怎样影响我们的生活，甚至改变城市日与夜的面貌呢？今集学人沙龙，我们带你看看光影空间怎样相映成趣。先介紹下幾位嘉賓，今天繼續有我阿 Paul 以及阿 Jeff、 Hello、 Alan， 係， 同埋我哋今天的嘉賓主持 Chris Mock， 佢係一位燈光設計師。好啦，咁啊，一定要介紹下嘉賓先啦，阿 Chris 啦。咁你作為一個燈光設計師啦，做咗咁多年，不如你介紹下自己的心路歷程，又講一下俾觀眾聽乜嘢叫做燈光設計咧？ 好，大家好。咁啊，香港嘅燈光設計咧，其實都好成熟噶啦，即係由喺70年代開始已經其實有專業嘅燈光設計師，但係唔多。咁到今時今日都喺香港都有大概我諗從事建築燈光設計都有100人以內嘅事情。咁我自己本身一開始我係讀舞台燈光設計嘅，係啦。咁我係演藝學院即係頭一兩屆嘅畢業生啦。咁所以演藝學院都做咗好多唔同嘅傑出嘅人士。咁我就開始做舞台燈光嘅時候嘅話咧，我哋涉獵咗都係好多唔同嘅表演嘅項目啦，譬如話係 drama 啊、舞蹈啊、或者係音樂嘅特別嘅演出啊咁樣。咁但我自己本身我對呢個建築亦都好有興趣嘅，咁我本身係一個天主教徒啦，咁我哋就喺我哋嘅教會裏面亦都唔知點解好多建築師嘅，當其時咁其實都有幾個今時今日都好出名嘅建築師啦，咁佢哋嗰陣時就開始咧就有啲教堂嘅裝修，咁佢哋就開始有啲咁樣嘅項目咧，就係話依教堂，因為香港啲教堂係比較傳統啊，咁喺光嘅上面嘅要求好似冇乜特別嘅要求，打光就算數啦咁樣樣。但係打光嘅時候有好多時係好似好殘眼啊，或者又突顯唔到成個建築嘅美感咁樣。咁於是當其時就我哋嗰個喺教堂裏邊嘅其中有幾個建築師咧就話Chris 你到燈光設計喎，咁不如大家一齊嚟，即係睇下玩下點樣學，有冇興趣嚟，即係 line up 一個教堂喎，係點樣樣咧？咁我哋就做咗第一個嘅一個咁樣嘅項目，咁係一個教堂嘅室內嘅裝修，係一個100年歷史嘅教堂嘅裝修嚟嘅，室外室內咁樣樣。咁當其時我哋嘅諗法就係、光就唔係純粹係照明啦，咁就係話，點樣樣喺教堂裏面光可以帶到人哋去進入一個禮儀，係將一個咁樣嘅環境嘅空間變成一個係有一個 religious 嘅感覺，同天主之間個關係靠佢通過光去建立呢一種咁樣嘅感覺咧，咁樣咁所以嗰陣時我就覺得，好有興趣喎， 好神聖嘅任務， 係好神聖嘅任務，因為你除咗係要照光嘅空間咁之外，你仲係講，係你要仲要講緊再深一層嘅意義係究竟係點？咁我哋就通然做完呢個項目之後咧，我就覺得原來建築燈光係同呢一個舞台燈光又好唔同。咁嗰陣時我就開始就不如我就全心全意去全職想去做呢個建築燈光設計。咁就當時就加入咗一間香港其中一間比較成功嘅建築燈光設計事務所去工作。咁幾年之後咧，就我又發覺都係唔夠，咁跟住咧我就去咗紐約有一間叫 Parsons School of Design， 咁佢有一個Master of Arts MFA 嘅 program， 就真係做呢一個建築燈光設計嘅。 香港係冇得讀嘅。 當時香港冇啊，香港就係讀呢、這、一個舞台燈光。咁我又想去第二個地方，即係睇下究竟係點樣樣。咁我嗰時知道就係、是、其實得兩個地方，得三個地方有，一個就係Ballard School of Architecture 喺 London，另外美國咧就係 New York 就係 Parsons School of Design 啦，另外一個咧就 Rensselaer Polytechnics。咁就係呢一個係一個 MFA program， 咁佢嘅 approach 咧就係同 New York City 嘅建築師啊，其他嘅設計師嘅嗰個嘅混合係比較係特別唔同啲嘅，嗰個嘅 approach 係比較係設計多啲嘅，唔係講咁多技術嘅嘢嘅。咁我就覺得呢、這個 啱啊， 咁我就過過去，咁啊就完成咗呢個兩年嘅 program， 就留咗喺紐約嗰邊就做咗一段時間，咁就 九七翻嚟香港，就做呢邊嘅唔同嘅燈光設計咁樣。 咁、真係先驅者喎、好早開始。 都唔先驅嘅，我哋都係即係後生一代啦 嚇。 好似 Jeff 咁後生。 啊，多謝你啊，多謝你。咁啊，Jeff 咧，你又對燈光方面啦？ 唔係啊，我自己咧，其實好早咧，我做嘅 project 咧。都牽涉你個燈光設計，譬如嗰陣時我做 Grand Hyatt 咁先算啦。咁我完全係即係第一下就諗住，做即係 interior designer 做靚咗個 interior 就得，原來唔係嘅，因為咧你日頭同夜晚咧其實係有可以有好多唔同嘅氣氛。咁依個就係室內嘅燈光設計，我第一次即係渲染到啦。第二次咧就反而係做 Central Plaza 嗰陣時。咁嗰陣時咧，嗱，佢雖然用翻嗰個比較古典嘅設計啦，嗰啲燈光都係啦，裏邊，但係外牆咧倒翻轉頭，佢就用一啲霓虹光管嚟到做一個好 graphic 嘅設計，同埋佢樓上最頂樓嗰度咧，佢有四間咧，佢愛咗嚟做一個時鐘，即係佢可以即係個 lighting designer 嗰陣時好似係美國過嚟嘅，係啦，佢就喺嗰度都有諗過有啲唔同嘅嘢去做。令到而家個佛沙都係幾即係叫做幾 outstanding 嘅喺嗰度嚟講。咁近期我接觸嘅咧就有都係酒店多，其實我自己都係酒店多。譬如Rosewood 啦，咁我接咗個David Singer 啦。David Singer 其實係嗰陣時係幫我 Tony Chi 去做。咁佢俾到我個感覺咧，其實好多時咧嗰個 lighting designer 咧係。要睇住個 interior 個 design 係點嚟到發揮，又唔係話我係 lighting designer， 我入嚟我就照亮呢啲嘢啦咁，唔係倒翻轉頭係 Tony 係 drive 翻嗰個 design， 因為佢先至知道佢自己夜晚佢想點。咁另外一個就係 Musia 啦，咁佢又係好 particular， 佢對所有嘢都 particular。嗰陣時我記得好多燈光嘅叫做我哋叫 dimmer， 即係叫做 調光系統。 調光系統咧係做到係用個 DALI system 咧，係直情每一眼燈係可以喺個 iPad 度咧嚟到調控， 可以好細緻。 係啊，可以好細緻，所以變咗對我嚟講，我係好佩服咧燈光設計師啦，即係可以即係有時係將一個平平無奇啦，我應該唔應該用平平無奇，因為我接觸過嗰啲 NT 咧都係好做得好好，但係咧佢真係可以喺用個燈光咧係提升多啲成個氣氛。咁佢裏面當然包括係可能 architectural lighting 啦，即係天花上面大家見到嗰啲啦，甚至一啲 decorative lighting， 佢係即係特登係做出嚟同個 lighting designer 夾好曬，點樣去令到嗰個 environment 咧有啲即係一個温暖嘅體驗咯。所以好即係我自己覺得燈光設計係一個非常之難同埋係即係重要嘅一樣嘢咯，對我嚟講，我覺得。 咁 Alan 咧喺你職業生涯裏面對於燈光方面有咩體驗啊？ 如果真係lighting designer 燈光設計師，我就喺啲大型項目、大隻樓嗰啲整座樓宇嗰個照明嗰度會同燈光設計師合作過啦。咁頭先阿 Jeff 講好多，咁其實我嘅可能我鐘擺另一邊咧，我就做好多啲叫做 NGO 啊小型嘅工程。咁但係喺香港就可能嗰類嘅客人咧。就未必有個 budget 或者有嗰種 awareness 嗰種叫做要燈光設計師去做呢樣嘢，咁變咗大家都知啦，好多時就我哋做architect 建築師就要諗埋點樣去做燈光，咁而剛才講嗰啲項目咧就未必有咁多 budget 啊，或者係空間有咁多發揮出嚟嘅時候咧，佢可能我當個社區中心先算啦，我想要個要個做 yoga 冥想空間咁樣，咁但係佢可能諗。揾張相出嚟，即係嗰啲參考圖片就好靚啦，啲燈光好柔啊。咁但係佢未必知道原來嗰個空間社區中心未必做到嗰樣嘢嘅。咁所以喺做嘅時候，我就覺得當然我哋做設計嘅時候就好似面對到難題啦。咁但係調翻轉講，其實可能對於一般人，可能佢都要了解原來一般日光照明人造嘅照明喺個空間有幾緊要咧？除咗我要揾個設計師係做建築嘅，做室內嘅，咁其實好多嘢就係因為個 燈光會好影響到嗰、那個人對於個空間個感覺啊、個感受啊，甚至你個心情啊嗰樣嘢，其實我覺得係去到呢個年代，大家對如果生活有要求，開始有啲我想 achieve 到某啲唔同嘅quality， 有啲柔和嘅做 yoga 嘅工作嘅，要啲咩燈光嘅，其實一般人就要多啲真係認識原來呢方面，原來除咗做室內設計之外，燈光是一個很重要的 element， 但大家未必去到呢個位置去知道呢樣嘢。 係 我自己就因為早期就建築啦，我做咗即係八年時間建築啦，咁跟住又做咗少少室內設計嘅，有啲少。 哇！你瞓得早好慢喎，你真 係。跟住做園景啦，咁所以我覺得唔同範疇，即係我做唔同範疇都係會接觸燈光設計。咁而幾有趣地，燈光設計係其中一樣幾重要嘅元素，係會貫穿由室內至到建築至到室外，甚至乎城市。我哋而家做街道，我哋都要，我哋而家好想好想玩埋街燈。咁我想請教啊 Chris 啦，其實喺你眼中，燈光設計或者光嘅設計，其實有背後有咩理論同埋點樣叫好呢？其實 哦，呢樣嘢啊，真係都有客觀嘅標準，亦都有主觀嘅標準嘅。客觀嘅標準好多，其實簡單啲講啫，啲人最基本就係話，誒夠唔夠光先咁樣嚇，即係好似我哋而家呢個 studio 裏邊，即係其實你而家觀眾睇到一個咁樣嘅面裏邊，其實有好多嘅燈具喺度，先至做到而家呢個效果嘅。咁呢個效果最基本就係話，我哋睇到我哋嘅面口先啦咁樣。但係睇到面口就係第一步啫，第二步就係、是。啊，波打落去靚唔靚咧？我哋嗰、那個你個我哋叫 sculptural 係咪夠？你個人嗰個面額出嚟嗰個嘅 3D 嗰個感覺係咪出到嚟咧？咁樣樣咁第三就係話，嗰、那個 level 會唔會令到成個嘅我哋嘅背景啊嗰樣嘢 enhance 到個 space？即係好似呢度咁，哦，我哋呢度係多啲個面光係一啲比較白少少嘅，令到我哋個呢啲顏色出到嚟咧係象徵啲。但係我嘅背景咧就用翻一個比較暖色啲嘅背景嘅光喺度，咁於是我哋嘅人同埋個背景咧就有一定嘅我哋叫做景深喺度啦。咁即係話個景深除咗用光圈就係調校之外咧，我哋可以喺光嗰個嘅唔同嘅打嘅 angle 啦、顏色啦，同埋唔同嘅亮度啦，就可以將呢個景深再加重佢咁樣樣，咁呢一個已經係一個好基本嘅一個嘅客觀嘅標準咁咯。 其實當中真係好多學問啊， 係啊， 不如我哋下一節翻嚟再傾。歡迎大家翻嚟學人沙龍，我哋繼續講今晚嘅主題就係光影空間啊。咁上一節我哋講到就有好多唔同嘅類型啦，即係嘅燈光啊，有唔同嘅場景啊咁樣。咁今一節咧，我哋不如講多少少室內嚇，室內咁我哋先由個功能開始講起啦。嗱，因為咁多類型嘅室內空間，咁各有功能，咁同個光嘅要求都好唔同噶嘛。咁啊 ，Chris 會唔會你分享一下唔同功能應該點樣考慮咧？ 好啊，好啊，或者我哋。講一個我第一個做嘅工作就係一個church 一個教堂嘅空間咁樣。咁今日我都帶咗一張相上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即係係一個近排就做完嘅一個嘅案例，咁就係一個教堂。喺教堂裏面咧，你會覺得咧，尤其呢個係一個基督教堂啦。咁其實我哋叫好多彩色玻璃嘅，好多彩色玻璃。咁同埋亦都有一個好高嘅空間感咁樣樣。And then 最尾就可能有個十字架咁樣樣。咁我哋希望就係話啲人入咗入嚟嘅時候，佢除咗要睇到個空間之外，光點樣可以令到我哋覺得呢個係一個教堂，唔係一個普通嘅空間咧咁樣樣。咁於是有幾樣嘢我哋要處理啦。第一就係話嗰個祭台嘅十字架啦。嗰、那個嘅建築上面嗰個嘅最緊要嘅一啲唔同嘅 characters 啦，咁喺呢一個我哋呢個教堂裏面咧，就係、是、我哋兩邊咧其實好多嘅彩色玻璃，其實佢係一間舊嘅教堂，佢哋拆咗佢，重新起翻一個同以前有啲相似嘅教堂，咁於是咧，喺呢一張嘅我哋呢個 project 裏面咧，右手邊嗰扎玻璃咧係對住真嘅窗嚟嘅。 哦， 嗰邊咧就係有自然光嘅。 哦，明白。 左手邊嗰邊咧係冇窗嘅。 哦， 嗰啲係人造光嚟嘅。 O K， 同埋諗深一層係好複雜嘅喎。你 中午嘅燈，即係中午嘅陽光， 嗯， 同黃昏嘅陽光，你會唔會有喺燈光嗰度調校翻嗰個平衡？ 會啊，好唔同啊！所以有陣時候我哋講話頭先啊 Jeff 都喺先我哋節目之外有提過，就話喺一個調光系統裏面我哋都可能有唔同嘅場景啊、 嗯。 簡單啲係光中暗咁樣、 嗯。 哦，原來呢個光中暗都可能有日頭嘅光中暗，黃昏嘅光中暗，夜晚嘅光中暗，可能已經有九種唔同嘅場景，因為真係唔同嘅、 嗯。 一日頭嘅時候嘅話咧，入到嚟你出面好光，入到嚟嘅室內裏邊咧，你不能夠太暗、 嗯 啊、你個、嗯、個對比太大嘅話咧，你會覺得突然間唔知道自己去咗邊度。但係夜晚嗰個光，你用遮頭咗光嘅話咧，就太光啦，又唔得。咁當你去到有要求嘅時候咧，我哋講燈光嘅時候咧，嗰樣嘢就會越嚟越複雜啦、 啊。 要考慮嘅嘢亦都會越嚟越多咯。 好緊要啊！即係同所有設計師一樣，即、就、係、是、要考慮嗰、那個。個所謂 user experience， 咁、如果嗱頭先講咗好多教堂啦，即係教堂係一種大家即係即係洗滌心靈啊，或者一個神聖啲嘅地方啦。咁其他類別嘅室內，譬如話住宅啊，一啲即係普羅大眾都要接觸嘅，咁又有啲咩唔同嘅考慮咧？ 其實近呢十幾二十年咧，尤其香港咧，好多嘅用家或者係室內設計師咧，亦都知道哦，光係可以係一種嘅方法去令到嘅空間咧更加提升嘅 嚇。 咁、其中一個咧就係我都有帶咗嚟嘅，就係、是、一個空間咧，就係、是、一個呢個飯廳嚟嘅。 嗯。 咁呢個飯廳裏邊嘅話咧，我哋點樣樣佢有陣時通過燈光嘅考慮咧，令到呢個空間咁提升。 嗯、 一方面，我哋要知道就哦，我哋點樣坐法嘅啊？啲人坐喺度食飯嘅時候嘅話咧，唔會俾有啲強光嚟殘住眼嘅，要舒服啊嘛，我翻屋企啊嘛啊！但係同時間，我亦都要睇到我個飯餸嘅嚇，呢、個一。第二咧就是，咦唔係、哦，我坐喺個飯廳，我坐喺個客廳望翻個飯廳嘅時候，我望到啲咩嘢咧？其實佢係一個，佢好似係一個 background 嚟嘅。咁、我就點樣樣可以當我係。坐喺個飯廳裏面食飯嘅時候，一種燈光。 嗯、 我坐喺客廳嘅時候，望翻你飯廳嘅時候嘅話咧，我可唔可以有多啲唔同嘅層面或者唔同嘅 layer 發生咧？咁、於是我哋就可以有唔同嘅調光嘅系統裏面產生唔同嘅一啲嘅咁樣嘅光嘅變化啦。咁、 哇！其實即係光，即係聽你咁講咧，其實唔單止係所謂叫 task lighting， 即係 for淨係即係工作上需要，而係可以係愛嚟製造翻嗰個感覺同埋個情感添嘅喎，其實 絕對係噶，即係你調翻轉頭係你諗到好似著衫咁樣樣，即係你原來係你俾多啲嘅思考裏邊嘅話咧，嗰件衫就已經唔同咗啦，佢係代表咗你自己嘅，其實光都一樣嘅，即係如果我哋講住。家嘅燈光嘅環境裏面咧，其實佢某個情況上邊咧，佢亦都係建立咗你嘅身份嘅。有啲人係中意啲好大明大放嘅、有啲係中意啲好比較暗少少，但係個對比強嘅。呢個係一個性格嘅表現嚟嘅。唔係淨係話係我係想點，而係佢係對佢自己嘅性格表現。所以我哋做燈光設計做一啲住家嘅時候咧，我哋就要同嗰個嘅業主或者係個屋主有一個好深入嘅溝通。 嗱、但係呢樣嘢唔容易啊。當你個屋主一男一女，可能兩個要求係唔同嘅喎，咁、你點做咧，阿哥？ 哦，咁呢一個咧就即係做設計師咧，就有陣時就除咗係做設計之外咧，都要做有少少嘅心理嘅理解嘅。唔係，但係其實都要嘅，因為咧佢哋大家都係用緊唔同嘅嘢，所以有陣時我哋就會有要通過呢啲咁樣嘅溝通。不能夠一次或者兩次，同埋做燈光設計唔係做一啲我想要嘅嘢、而係我同佢哋溝通完之後，我發覺呢一樣嘢係啱到佢哋，切合到佢哋嘅身份、能夠突顯到佢哋自己想要嘅嘢，原來咁樣叫舒服。因為有陣時佢可能唔知嘅、但你通過另一個人同佢傾偈嘅時候，發覺哦係、原來我最想要咧就係擺一支燈喺我隔離、我唔係想上面有支燈射住我、然後咁樣睇書，呢、這個我就係最係我。 自己嘅時間啦 ，me time。咁你俾支燈我，咁個支燈係點樣呢咧？咁我就從呢度開始就講，因為個燈光設計之外，除咗之外，我哋仲可以講我個支燈嘅設計係點樣，啲燈光點樣出嚟。咁呢個喺好多嘢可以去玩。 我成日覺得咧，即係除咗阿 Jeff 講，即係除咗兩個屋主唔同意見之後，我本身住宅就好困難嘅，我覺得係特別喺香港添，因為咧我哋嗰啲住宅空間又唔係好大啦。但是你所有的功能，因為你不同教堂，我入去是單一功能的嘛。但是住宅其實你什麼都在裡面做的嘛。有時兩個裡面工作，在裡面吃飯，可能會開 party， 都是那張台， 什麼都是那個空間。那你不同場景又需要不同的氣氛，是吧？所以其實我經常覺得這件事很困難。 其實現在住家的燈光設計度呢， 我覺得即是首先一，它現在的藍牙系統啊那些已經很先進了。其實對你來說可能是還即係多好多 possibility， 即係你譬如嗰個客係容許你多啲變化，或者你想提議多啲變化，其實你真係可以加啲遙控嘅光暗系統。譬如佢太太要煮飯就光啲，但係煮完飯出到嚟攞啲餸喺個飯台度，就可能大家要 romantic 啲。咁呢啲其實可能真係一個即係已經。我相信未來嘅燈光設計就唔係淨係 pick pack 制咁簡單，而係真係可以俾個用戶咧，或者係嗰個用者咧，係可以去微調自己心目中嘅燈光要求咯。 甚至乎有啲場景你可以撳噶嘛？呢個場景 ABC 場景， 係啊，而家應該即係對你嚟講，我唔知係難咗啊，定係容易咗咧？ 其實是多了可能性， 多了可能性， 是好的，其實這個是好的，這個是好的， 是啊。Chris 說很多了，我看看 Alan 你在，你自己有時候你都說了，不一定有燈光設計師，那就要自己處理了，那你有沒有類似一些困難或者經歷可以分享？ 那你說困難就是你剛才說可能很多種 setting 先算，但如果普通未去到那麼 high tech 的，那你一盞燈仔的嘛，那你如果 set 咗某種 mood 嘅時候，咁佢鍾意開下閂下，咁其實你要 create 嗰種場景呢，佢又未必好似聽你話，佢就想咁樣開發就咁樣做法。咁變咗有時就係你想做某樣嘢，咁但係出嚟佢點樣用呢又係另一回事。所以可能嗰、那個即係、就是、所謂個 UI 即係點樣去個 user interface， 佢用你嘅系統嘅時候，佢都可以好容易令到你嘅所長去發揮到喺實際空間裏面日日都用到。呢、這個我又覺得好重要咯呢樣嘢。 好，咁我哋講完教堂，又講過呢個住宅啦。咁商業方面有啲咩分享咧 ，Jeff 你 啊？商業咧，我自己個體驗咧就係咧，好多時咧你去譬如啲 shopping mall 行咧，你會發覺咧佢就係一陣好平均嘅燈光。就總之咧，就你行入去咧，你唔知道自己係喺邊度。但係咧，我自己做過一個 project 喺尖沙咀嗰個咧，嗰陣時嗰個要求咧。就是要有光，要有暗，同埋咧，佢係唔想要太光，唔想要太光。咁開頭咧係事實上係好難做嘅，因為做到太暗嗰陣時咧，事實上亦都好難俾即係公眾去做 wayfinding。所以臨尾揾到個中庸之道做好嗰陣時咧，佢係比其他商場係為之暗，但係暗得嚟咧。倒翻轉頭，佢又有個戲劇性，即係你每行一步，每去一個位置，你會發覺哦，有一個暗嘅位置，突然之間，哇，去到個 atrium 嗰度咧，就係個主體嚟啦，又比較光少少。咁依個咧係唔同，即係其實各施各法。咁我亦都試過去過有啲停車場就係好簡單，光管就係噶啦。咁但係尖沙咀做個 project 嗰個停車場，如果大家有細心去睇嗰陣時咧。其實落車路嗰一刻嗰個位咧，佢係一個個 spot 嘅燈射落條車路度。你一路行咧，你係感覺到你有個 journey 行緊落去嘅。咁同埋落到去停車場，譬如 B， 即係每一層都有噶啦。其實就主要個幹道嗰度咧，佢直情係做埋一啲LED 嘅燈板好似一個個細嘅 iPad 仔掛咗喺天咁樣咧，係有啲光嘅韻律喺度嚟，係引你入去個停車場嗰度嚟。咁我覺得依個係一個即係好特別嘅構思，因為我自己覺得你揸得車入停車場，而家啲車咧通常佢車頭燈就係會著噶啦，自動會著嘅，你唔使特登開著佢。所以咧，其實停車場裏邊係咪真係要好光咧？其實我自己覺得就唔使嘅。咁安全咁當然就要考慮啦。咁但係即係個燈光設計，而家我自己覺得咧，唔係淨係喺個商場裏邊， 或者係個公共地方嗰度，而係直情連停車場咧都可以係擺心思落去嘅地方咯。 係係係係。啱啊！即係商業元素，其實好多嘢諗，即係商户又有佢哋考慮啦。 係啊係啊。 其實係咪商户通常都係越光越好㗎？對佢嚟講做生意， 佢裏邊個鋪咁當然係啦。因為佢要 dis 嗱，當然亦都一個個人，有啲可能佢真係選擇係比較暗少少嚟到 highlight 佢某一啲 product。 OK。 但係有啲咧，佢入到去裏邊咧，都會係光啲，因為佢可能係賣衫，咁你冇理由睇唔到件衫嗰個 pattern 啊，嗰個色噶嘛。但係到温場，你賣一啲可能係香水或者賣一啲護膚品嗰陣時候，可能咧倒翻轉頭喺個鏡前邊咧，你照嗰陣時咧就會光，但係其他位咧就比較暗。所以其實即係。Chris 的燈光設計其實很重要咯 即是議題很多，我們只是講室內都講不完這一節，那我們下一節回來我們講一下其他類別，譬如說建築物啊，或者戶外空間。 好， 好，歡迎大家翻嚟學人沙龍。咁我哋繼續講光影與空間嚇。咁今一節咧，我哋想講多少少就係建築物點樣去照明啊，同埋戶外空間。咁 Alan， 不如有啲案例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先？ 早我諗依家叫做十幾年前啦。咁開始香港又好，澳門又好咧，好多大廈就跟住要做好多燈光啦，因為就我唔知咁咪叫做娛樂化咗好多嘢，變咗用燈光嚟到做嗰多效果。咁喺澳門做嗰座銀行大廈，就係將佢重新用 LED 嚟到去裝飾翻成個銀行大廈。咁就其實呢個引申到我又諗起一個好好嘅例子喺香港啊，就係香港中銀大廈。咁其實如果大家有少少年紀有印象，記得翻咧，中銀落成嘅時候，呢個燈光同依家係唔同嘅，咁就係用啲反光燈啲 floodlight 照佢，咁我哋形容就係好似一個sculpture 一個雕塑咁樣去打光，咁你覺得嗰個銀行嘅三角形嗰個唔同嘅面咧，照出嚟咧係好立體嘅、那個感覺，跟住到真係好似2004左緊啦，佢跟住就變咗類似依家嗰個燈光，用啲 LED 嚟到去圍住佢嗰個銀行嗰個結構，叫做去強調佢三角形嗰、那個嗰、那個形狀。咁但出嚟咧，你夜晚睇咧，就我覺得就好似扁平咗嘅，就冇咗嗰種打燈叫做雕塑嗰個效果。咁但係好唔好就見仁見智啦。咁但係兩種完全嘅不同的方式，如果你在平時做燈光，你會怎樣去處理這些情況呢？ 即正正就是這樣說，即其實同一座大廈即有不同的燈光的手法，它夜晚的出來的感覺已經很不同了。中銀的時候，其實大家有沒有留意那個 flat light 的 scheme 呢？其實它將燈就擺放在舊中銀大廈的屋頂，就一邊就打過去。第一，它就不用即是找地方啦，第二就是純一邊打過去，於是它這樣東西就很 sculptural。有個不好處就是說周邊的影響就緊要的，就變成一些 light 和 spill light 和我們叫 light pollution 那些呢，就是一個 issue 來的。還有可能入了個寫字樓裡 的。是啊，即是譬如說我那時候有些朋友在那裡翻工作，那我就 好 殘眼，就有啲殘眼咯咁樣。咁而家呢一個咧，我哋叫 integral 嘅 lighting 嘅 scheme， 咁咧就係話擺曬裏邊。其實初咧佢哋叫做用銀紅光管嘅，咁後屘 LED 成熟就用 LED， 仲可以即係走埋咁樣，即係加埋落去成個即係燈光 show 裏邊咁樣。咁個好處就係慳咗電，少咗啲 pollution， 但係嗰個 building 個 appearance 咧就係另外一件事啦。咁當然啦。建築師是否想過自己的 building 夜晚是怎樣呢？是另一樣東西。所以我自己在這個這樣的室外的燈光和建築的燈光上面，很多其實跟這個建築師有一個很緊密合作。 我一定要啦。 因為建築師他的建築物在日頭和在夜晚，他都希望是想有一定的不同的呈現的嘛。我們有一個 project 做了，就是在這個灣仔有一個的總部大樓，是一個 renovation project 來的。我們都是用一些線性和點去處理，但是我們就希望那個線性和點做到呢，是有一個我們叫做一個漸變的效果，還有盡量是做到一個是我們叫 optimum 的理想，就是譬如說 我向住海嗰邊，係咪全棟大廈都要呢？咁我哋做個 study 就哦喺嗰邊望翻過嚟啦，某啲地方見到嘅，咁我哋就由嗰度係再重點，然之後慢慢咧就做咗係下邊嘅building 咧就會比較少啲嘅燈光，咁於是令到嗰個個建築物喺夜晚嘅時候嘅話咧有一個唔同嘅呈現咁樣樣咯，咁呢一個又。有幾得意 啊！其實你講呢樣嘢又令我諗起嗰陣時候我做尖沙咀個項目嗰陣時咧，其實如果大家離遠睇咧，你以為佢係泛光燈射上去，其實佢唔係，佢係其實就係嗰陣時佢就喺嗰啲石嗰啲位度咧，其實裝咗啲 LED 起到嚟，佢下面依然有泛光燈，每條石柱依然有泛光燈，但係呢嗰啲泛光燈係射唔到咁高，所以咧其實點解你睇到好似射到好高咁咧？因為佢裏面咧係有啲 LED 喺度咧，係漸變上去嚟到模仿個泛光燈真係射到好高嗰個效果。咁呢樣嘢係做得嚟幾得意，因為就咁睇咧，你以為佢係泛光燈嚟，但事實上係個燈光效果咯，會講。 但係即係類似咁樣嘅手法，我哋都喺頭先我提嗰個灣仔嘅大廈咧，我哋將佢擺咗落去，我哋叫 podium level 啊。咁嗰個大廈咧，其實出面有個公園嘅。 係。 咁嗰個公園咧，就係嗰個私人發展商咧，係將佢咧就係做靚佢，然之後俾翻公眾去用。咁於是我哋嗰個大廈嗰個 podium 嗰個嘅隔立面光咧，就好似趴落呢個公園咁樣嘅。 哦，咁得意。 咁我哋就做咗嗰樣嘢，係好似一個嘅，唔係淨係你睇。正是其實在個公園用的時候嘅話咧，佢係拍落成個公園，所以我哋做嗰陣時嘅公園嗰裏邊嘅燈光設計，同嗰個大廈嗰個嘅泛光燈同埋嘅室內嘅燈光咧，就一次過咁樣去睇。咁呢一個咧就某個程度上邊咧，就是、一個好好結合，就係私人同埋公共空間嘅一個咁樣嘅結合。咁呢個我哋都好想做好多啲呢啲咁樣嘅嘢，於是令到嗰個公園夜晚喺個時候嘅話咧，唔再係淨係一係話黑咪掹掹，又或者係得個光字，而純粹係一個比較一個有層次感嘅一個空間，等公眾可以用。 我哋如果做園景設計，其實好多時就係、發覺個分別好大，即、就、係、是、做私人地方同埋公共地方嘅分別好大。譬如話我哋做公園咁計咧，就通常政府公園咧，佢嘅關注點咧就係、是、個安全，同埋嗰個即係 security 啦。咁所以咧就係有曬標準嘅。其實公園裏邊係，譬如你行嗰條 path 主幹道、副幹道、球場，佢有曬 lux level 係定曬嘅。咁而近年亦都多咗啲要求嘅，因為好中意推廣體育啦。咁譬如話有啲場地咧就係、是、需要有比賽用途嘅、就算學界比賽有一種，國際比賽有另一種光度，全部有曬標準。咁我試過有個 case 就係、是。佢係希望有一啲可以，譬如話一啲校際活動、校際比賽可以做，咁我哋就要個 lux level。咁之間其實都拗好多嘅，應該早啲揾你哋就好。佢就係話：喂，佢要個 lux level， 究竟你係 average 啊，定係嗰個場地成個球場要每一點都要最低滿足到個 lux level， 係有唔同演繹嘅，唔同部門有唔同演繹。 係啊，其實我哋做嗰陣時候，我哋有陣時候都唔係淨係講靚嘅，我哋亦都要牽涉好多啲好技術嘅層面嘅嘢。好似頭先阿 Paul 你話嗰個光度嘅話咧，其實唔係淨係平面，其實可能係呢個面，咁呢個面同埋呢個面咧，已經係好唔同啦。咁所以有陣時候你睇嗰個書就係話，哦，即、就、係、是、球場要幾多 lux 就 OK 啦 ，lux 係一個光度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那個度法啦。咁但係嗰個係太數字啦。咁但係你現場，如果你真係跟曬佢嘅時候，你一係就哇，一係光得滯，一係暗得滯，一係唔舒服。 而足之嗰次就係因為兩個部門講嘢有啲唔同，咁我哋就以最嚴格嗰為標準，咪光啲咯咁。咁足之光啲個問題咧，就係因為好多公園其實好近民居嘅。 係啊， 一著咧，哇！嗰啲居民就真係搞唔掂，咁所以唯有就係要通翻燈，即係去到真係比賽先著咁光。咁我倒翻轉，我另外有一個項目分享就係、是、幫私人發展商做一個郊區嘅一個幾龐大嘅一個休娛中心，即係休憩中心。咁佢裏面咧亦都有一個即係佢想做一啲 skate park 啊。skate park 又係要有比賽，其實嗰啲好光嘅。 1000。 但係佢另一個地方咧就做而家好興嗰啲叫。glamping 西，我真係唔知道中文點叫啦。 哦， 即係嗰啲其實係高級啲嘅 camping。 係 係係。咁嗰啲咧係要好暗嘅。 係係。 你其實真係淨係你要行嗰條 path 咧係睇到嘅啫。其他地方你遇佢嗰啲玩 campfire 嗰啲咧，越暗越好。咁如果你嗰邊係打曬大光燈，所以我嗰個項目有趣地就係我哋係為咗個燈光而要諗個 program 點擺。即係呢咁嘅 function 一定要隔得遠啲啦，因為呢個要暗，呢個要光。咁所以呢個都係同光。 光有陣時真係幾你講得好啱，即係配合成個設計規劃咧，係係有好多考慮 嘅。係 係係。我你講緊公共空間咗，我諗起星光大道嗰陣時，其實我哋重新做過星光大道嗰陣時咧，個燈光設計都落咗好多心思落去。首先一咧就係、是、我哋希望啲燈光係柔和嘅。rather than 真係打比賽，因為事實上係唔會喺嗰度打比賽，係柔和嘅。同埋咧，我哋希望有燈光嘅位咧，你睇唔到眼燈。所以咧，好多嗱、除咗企動嗰啲燈，即係一定要 visible 之外咧，其實好多燈咧係收埋咗喺譬如欄可嗰個幕下邊，佢係射落去地下度。咁變咗咧，嗰、那個感覺就係、是、即係裏邊嘅燈係唔會阻到你。欣賞維港，依樣先至係最重要咯。所以有時個燈光設計，正話你好似你咁講，即係，可能 planning 嗰陣時個鬆靈已經要考慮。而我哋做星光大道嗰陣時，我哋要 make sure 咧個燈光係唔會 interfere 到，即係影響到個遊客或者個市民去睇維港嗰個燈咯。 係係。 不過依家我覺得喺城市裏邊，尤其是例如維港啊呢啲環境咧，一個最大設計燈光問題就係依家嗰啲 LED wall 同埋啲招牌嗰、那個。燈太強，啲光直頭係殘眼嘅。我覺得就算對面海望過嚟嗰、那個招牌咧，真係殘眼嘅。咁變咗，我唔知道你喺設計上面，如果例如喺個户外，可能有個電視牆，有招牌，你再設計嘅時候，你會點樣考慮？因為可能去到咁嘅環境，你唔光唔得嘅咯，定係要同佢鬥光啊，避佢啊，定係點樣？我呢個我覺得就係喺城市。設計嘅時候咧，可能真係成個 urban environment 點樣去諗啊？有冇燈光？頭先除咗講話嗰個污染係向上之外，向街嗰種咁樣嘅所謂可能叫污染啦，可能都要將來要再諗多啲，因為依家可能座座大廈都有 LED wall 嘅時候咧，嗰條街唔使燈光，唔使其他嘢都已經照好光。 係，香港係其中一個最光嘅城市。但係有另外一個嘅案例又幾得意嘅，喺外國即係紐約市裏邊嘅 Times Square。咁佢哋就調翻轉頭咧，佢哋喺80年代已經係寫咗個 guideline。調翻轉頭就唔係話講話有幾光話，而調翻轉頭你就話要有幾多嘅嘢識斬動。因為 Times Square 咧就係一個好似好 entertainment 嘅位啊，啲人喺度打卡啦，好多嘢啲閃嚟閃去啊咁樣。咁當年我哋就做咗一個招牌嘅燈光設計，招牌嘅燈光設計啊。咁咧就要寫曬話俾人聽，我哋係嗰個斬動嘅流程係點樣樣嘅。幾一分鐘裏面有幾多嘅光暗嘅變化咁然後達到嘅要求係點樣樣？咁然後就要呈報翻俾佢哋嗰個叫做 Times Square 個 corporation。然後睇翻就，啱啦，夠啦，切合咗成個 Times Square 個整個環境嗰個光嗰個嘅環境。咁然後我哋先至可以批，然後先至用得到。咁所以呢個比較特別嘅，因為通常大家講街咧，都係尤其講香港街咧，就係講話會唔會光得滯啊、殘眼啊、環保啊呢啲咁樣嘅純數目嘅嘢。但係佢哋咧調翻轉頭咧，就講緊光點樣去配合成個一個比較 entertainment 啲嘅環境。咁呢一個係好少有係啲咁樣嘅狀況。咁所以就答翻 Alan 頭先嘅問題，就係話呢啲咁樣嘅立面嘅呢啲咁嘅燈光要點樣配合咧？係除咗係嗰個嘅我哋叫 LED panel 之外嘅話咧，就係話個光嗰個光度同埋我哋叫 animation 嗰樣嘢點樣配合？所以唔係淨係講話係嗰個叫做光衰或者係啲 pollution。而是要整體係睇究竟係咪配合大家一齊，咁於是唔係爭咯，即係你又光啲，我又光啲，你快啲，我又快啲咁樣，咁但係要有唔同嘅 variety 喺度，咁嗰個城市成個觀感就會好好多啦。 明白。講到燈光，即係同個城市嘅關係咧，我哋仲有好多課題可以傾啊，不如我哋下節翻嚟再講講。 好啊。好啊 欢迎大家翻嚟星期二晚學人沙龙，咁我哋继续呢个光影与空间。咁啊嗱，嚟到最后一节啦，咁我哋不如讲下咧，究竟未来嘅愿景系点样啦？嗱，头先讲到咧就系几有趣，我咧 Chris 讲嗰个就系话唔系净系讲紧一啲好功能性嘅嘢，而系讲紧嗰个地方嘅一个特色，同埋嗰个喺个城市里边嘅角色系乜嘢，系用个灯光去体现。咁香港其實有冇一啲咁樣嘅現時有冇一啲咁樣嘅框架嘅？其實 香港就未有，係啦，亦都喺 喺政府啊或者社會上，我哋冇一個叫做我哋叫 master lighting planning， 即係係睇下成個城市裏面係邊啲地方係可能係光啲，或者邊啲係要控制啲係暗啲咁樣樣，個街燈嘅佈局係點樣樣。但係呢一方面亦都咩叫光咩叫暗啦，又要講啦。但係你一方面唔係淨係講用 lux level 咁呢啲咁樣嘅 data 去講，係一個用一個設計或者一個比較人性啲嘅角度去講。咁呢個係。希望將來會有 嗱，咁香港而家越嚟越重視啦，即係譬如旅遊業啊，或者香港個城市要更有吸引力啦。咁幾位其實有咩計可以諗下咧？即係如果我用一個光嚟一個做框架， 講啲特別啱啱記起嘅例子咧，就係有一次搭飛機喺香港，即係翻香港，啱啱夜晚八點鬆鬆啲啲，就開始幻彩永香江啦。咁就喺度睇又幾得意啦，但望到咧有某座大廈嗰條燈柱咧，唔知係 laser 定係忽咧，一射係差唔多去到見到去到慈雲山嗰邊。咁所以其實你見到嗰、那個嗰種燈光效果，唔單止淨係 locally 喺個維港嗰度，其實可能影響緊一個好遠嘅地方都唔定。咁變咗頭先講嗰個 master planning， 可能係要唔單止係一個。嗰、那個地區性，甚至乎係全香港，你睇下。剛才講話市區商業地方係幾光，有咩 quality， 係咪要閃？住宅區又係點樣去做法？同聲音一樣，其實呢樣嘢唔單止影響緊自己個地方，其實有可能係影響一個你望唔到、你唔知嘅地方，都影響緊呢個存在。咁所以呢一方面，我覺得喺整個叫城市設計咧，我諗燈光係一個要。依家係越嚟越重要嘅 element， 係喺一個成個計劃裏面係一個好重要角色嘅存在，同建築設計啊、城市設計師同一時間去諗點樣去計劃個城市，唔係去到最後尾我個業主我想加啲咩燈啦，咪加咯，加個電視牆就咪加咯。咁大家都想加嘅時候咧，出到嚟嘅效果就可能慢慢見到今天個城市咧有呢種咁樣嘅問題出現。 不過好奇怪，我自己覺得咧嗱，光喺某一方面咧係可以。變成一種藝術，你話正話你講幻彩永香江，我諗其實佢注重嘅除咗係個繁榮嗰個感覺之外，其實仲有一個藝術嘅元素喺度咧。我係一個 art piece 嚟嘅，一個光嘅展覽嚟嘅。咁但係倒翻轉頭，當我諗翻轉頭，譬如真係喺室內或者喺個建築上邊，其實我自己覺得咧，一個燈光設計師咧。其實應該是個變色龍嚟嘅，即係依個嘢其實不是我發明，是阿 Keith Bradshaw 有一次，即係我的朋友係燈光設計師嚟嘅，有一次就喺訪問佢提到，因為佢個理念就是咩咧？因為你就算你自作為一個燈光設計師，你有幾強都好，你很多時咧你係要跟住嗰個室內設計師，燈光設計師出咗嚟係做一個燈光嘅 show。嗰陣時咧，又係另外一樣嘢咯，唔知阿波你有冇 問題？我好同意啊，其實，因為我覺得即係燈光設計師個角色咧，其實佢哋本身要好高 EQ， 好有技巧先，因為你牽涉有業主有業主嘅意願，跟住團隊一定有其他設計師嘅，每個設計師都一定對自己嘅空間係有諗法噶嘛，咁嗰啲都一定牽涉燈光，咁跟住你哋要將你嘅專業咧就滲翻落去。點樣可以配合到佢哋嘅願景？但係其實你自己又有自己嘅嘢喺裏邊。咁我自己睇法咧，就係話如果講嗱，講到城市，即係話城市設計啊呢啲咧，我自己睇香港嘅反差好大嘅。即係譬如話私人地方，佢哋有好多諗法，有燈光設計師咩成。但係一去到公共空間咧，嗱公園頭先講過都還好啲，因為公園都知道有唔同功能啊咁樣成。咁但係咧，都係好技術主導嚇。咁更加技術主導或者更加功能主導咧，就係我哋街道。街道就真係純啦，即係如果講緊路政署嗰啲街燈嗰啲咁。咁但係其實嗰啲我哋睇咧。就都是個城市空間的一個部分嚟， 啱 所以都有設計。當你話我每一個區應該有佢特色咧，咁其實嗰個區裏邊嘅唔同元素，包括燈，都是個特色嘅部分。咁我即係最近自己參與就係開始試下做緊，譬如喺銅鑼灣有啲商業區，可唔可以連啲燈具？都做一啲嘅設計嚇，有啲嘢冇得喐噶啦，即係佢啲燈光要照落去嗰條馬路就一定係要嗰啲噶啦。不過咧喺嗰個框架之下，可唔可以都有個地區特色咧？咁而家我覺得嗰個係仍然有個好大嘅距離啊！即係如果你話我要融合建築同 城市街道啊呢啲咧，嗰即係仲有段距離要走咯。 不過就要希望可以開始做啦。即係其實香港一個非常之先進嘅城市，嚇、亦都其實東江亦都係東江設計呢一塊，亦都可能已經走咗幾十年啦，已經。我哋係開始咗早嘅，即係比起。國內啊，或者其他東南亞地方，歐美我哋唔講啦咁樣。香港真係早嘅，但係嗰、個發展咧就好似慢咗落嚟。 哦， 即係整個城市，我講城市啦嚇。咁呢一方面，即係如果我哋能夠即係再 pick up 翻起步翻做翻，即係變咗我哋每一個人喺個社會裏邊個光環境，我哋夜晚可以俾到我哋啲咩嘢咧？即係除咗我哋淨係講話係咪殘眼啊、夠唔夠光啊、有冇 safety 啊嗰啲咁嘅感覺之外，即係俾唔俾到個 character？ 即係香港係一個好 sophisticated 嘅一個城市，咁我哋個光環境係咪都可以同樣做到呢樣嘢咧？ 呢樣嘢就係、是、如果我哋講緊唔係淨係講緊最大 budget 嗰啲項目先至有燈光設計，我哋要普及成個城市都要。咁呢樣嘢就一定要有個即係、就是、整體社會就係有個普及化先得啊嘛。咁如果講到普及化，其實倒翻轉又問啦。其實香港而家究竟有幾多個燈光設計師嘅咧？ 真係有啲失禮啫。我諗喺香港專業地做全職做燈光建築燈光設計師，我諗大概一百人到，唔多過 一百人到。 咁佢哋可能係啲獨立嘅燈光設計師啦，可能喺建築嘅私樓裏面做嘅燈光設計師啦，又或者可能喺啲大嘅發展商裏面有一兩個裏面，佢哋亦都有啲嘅燈光設計師喺裏面咁樣。咁佢哋嗰個嘅要求都唔同。 即係你咁講，燈光設計我哋正話講咗啦，係重要㗎啦，喺未來亦都應該要普及化啦。香港有咩地方可以讀燈光設計啊？其實 香港而家就專業地咧就係舞台燈光設計，就係香港影藝學院嚇，就是、我哋就喺嗰度出嚟啦。其他啲嘅學校咧，大學啊，或者係都喺建築學院或者係室內設計嘅範疇裏邊都有啲我哋叫 elective 少少讀得到，但係除此以外咧就冇啦。即係專業地淨係讀建築燈光設計、燈光設計，或者係做到呢、這、一個可能係master degree level 呢啲咧都冇。 咁、就一定要去外國啦。如果你有興趣 咁，但係香港而家我哋大部分嗰啲從業員佢哋點樣嚟咧？可能本身佢哋讀建築啊、室內設計啊，或者舞台設計啊，或者係讀 engineering 嘅咁樣轉過嚟啦。 我哋正話講咗個燈光嘅重要，燈光嘅調控要普及化。咁係咪應該即係都要多少少培育一啲新人，等佢可以喺本土度唔使下下要去外國度進修咯，喺本土度都要學到呢樣嘢咧？咁我諗呢樣嘢係即係喺個 policy 度都要諗一諗咯，即係向未來去行嗰陣時 係咁，所以當然培育都好緊要啦。咁其實有客人先至有生意，先至可以做大家打到工啊嘛。咁剛才好多商業例子啦，咁其實好開頭我哋講可能例如啲社福機構 NGO 小型嘅一啲客户，咁其實佢哋可能都未咁注重燈光設計，咁但係其實燈光好重要，你入房第一下就開燈先啦，未開冷氣都開燈啦。咁例如可能佢哋設計一個班房、一個演講廳或者教堂，咁其實我覺得係一個舞台嚟嘅，企喺嗰度，咁其實嗰個用家可能嗰個老師、嗰個牧師講嘢嘅時候，個燈光就對住佢。但好多時候我哋見到問題就話啊，佢嫌太光，啲燈好似依家咁樣個舞台射住我，我睇唔到下面啲人，我唔識點樣反應。但係呢件事其實好開頭，佢去諗設計，要同 designer 傾，要去同燈光設計師去諗，好開頭就要做呢件事，因為可能去到最後尾。交房交貨啦，去到可能開燈嗰下先至發嗰啲問題咧，其實太遲。但呢樣嘢其實我諗喺點樣去認識有除咗室內設計、其他所有空間設計之外，燈光點樣去影響到我哋個生活空間嗰、那個質素嗰樣嘢，其實大家一般人都開始需要去多啲去教育去認識呢樣嘢。 即係要走進普羅大眾 嚇。係啊，咁但係亦都要令到即係大家都覺得啦，啊燈光設計好重要啦，咁要。 從事燈光設計嗰個人亦都好專業嘅。 嗯， 咁佢哋亦都係我哋話希望係佢有一個獨立嘅身份，即係佢唔係賣燈嘅，佢係仲要獨立一個身份設計。咁即係話佢都要生活㗎。 嗯， 咁於是就佢可唔可以有糧出去做呢樣嘢咧？咁樣樣，咁呢個又係、 就是、有冇啲例子係唔係淨話純商業啊，或者一啲即係教堂嗰類，係一啲普羅市民，即、就、係、是、一啲好 community 啊，即係好社區性嘅設施，我哋都可以做一啲嘅燈光嘅 enhancement 咧。 咁我哋都有另一個項目咧，都係同一個面向觀眾啊，或者係即係公眾參與有關嘅。我哋有一個 volunteer work， 我哋都想一路都係做嘅就係、是。老人院啊， 嗯， 嚇，因為老人院係一個地方咧，係如果我哋有一個更加好嘅光環境俾佢哋嘅話咧，會唔會好啲咧？因為我哋自己親身去睇嗰啲老人院，好大部分嘅都係咧，就係佢哋可能好多時間係瞓喺房啊，房嗰個室內個設計已經係冇乜啦。但係瞓喺房嘅時候咧，望到咧就天花板就一條光管，嗰條光管係白色嘅，啊，咁我想瞓覺咧，我又係光管，夜晚瞓覺我又係光管，啊，咁如果譬如話佢哋係熄咗部分嘅燈嘅，但係啱啱部分嘅燈嗰支光管。原來就喺嗰個老人家嗰間房上面，佢又係望住嗰支光管。咁你好有啲係令到佢哋覺得我永遠都好似俾一啲咁樣嘅，唔係我自己覺得喺屋企感覺嘅光環境。咁我哋可唔可以做少少好少少，令到佢嗰個嘅呢、這個咁樣嘅佢自己一路陪住佢嘅空間，通過光係俾到個屋企嘅感覺佢咧？ 係 warm 啲，例如話我哋唔好用光管啦，我哋用多啲 indirect light 嘅。我哋譬如啊，俾一支嘅床頭燈佢，佢可以自己控制嘅，調少少光暗嘅，我光啲可以睇書，暗少少咁，然之後我就可以夜晚瞓覺。我會起身去廁所嘅，但係又唔會黑曬嘅。咁於是有一個我自己嘅空間建立咗喺度。咁呢個我哋係好常日想做嘅嘢，但係即係呢一個又。唔係咁容易做得到，因為可能有既定嘅而家嘅規矩就話哦，一定要幾光啊？嗰、那個嘅預算可能係淨係真係擺到支光管嘅啫，擺到支燈都唔夠嘅。咁呢一方面，我哋可唔可以能夠係大家努力啲去將呢個咁樣嘅框框衝出去，即係等受眾可以再闊一啲咁樣。 咁呢個好重要啊！即係樂齡都係越嚟越大嘅一個課題啦。咁我諗，如果你話框框嗰啲，可能公眾教育都好緊要啦。咁啦，嗱，今日我哋講咗好多關於光影空間嘅嘢，就好豐富，又好學咗好多嘢。我相信觀眾都係一樣。咁啊，好多謝 Chris 啦，今日上嚟作為我哋嘉賓。咁啊，我哋亦都多謝所有觀眾收睇我哋節目。咁下次我哋再見，拜拜。